所以我们要责怪的怪自己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不能怪人，不能怪境界啊，你就算是回头了啊，回头是岸了。几时我们才真正能回过头来呢？难啊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根性大力的人回头的早啊，中下根性的人回头就慢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习气改不过来。什么习气呢？分别执着的习气啊，这个上根人闻到佛法了，知道分别是过失，是自己的过错，他把分别放下了。执着是自己的过错，他能把执着放下了，他放得快啊，干净利落啊，所以他就不难其如佛菩萨的境界了。过真实自在美满的生活了。凡夫情实太重了，听到佛菩萨的教诲，听好像是听明白了，就很多人说这个理我懂啊，我做不到啊，我很想回头啊，就是回不了头啊。依旧受外面境界诱惑，那么这样的人就属于中下根性的人。中下根性人前面讲的很多啊，要选择修学环境啊。为什么？你受环境影响，不受环境影响那就无所谓了啊。还受环境影响，你就不能不选择环境。人事环境要选择，物质环境也要选择。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为中下根性人说，而提供一个最理想的修学环境，人事环境，助上善人聚会一处，物质环境，六尘说法，为善无恶。极乐世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天到晚念佛就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换环境呢，清净善知识啊。对于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念都没有，知道自己业障深重，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决定堕落啊！因为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对我通通都有影响啊，都帮助我造业，而且帮助我造作的是不善业，这怎么得了呢？不能不觉悟啊！下面说，一切法为心想生，若是立心，则无一法一相， 而能自见有差别也。我们先看这一句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一切法为心想生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这一句话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个意思。华严经上这两句话一般人不好懂，这一句话好懂啊。如果你真正明了这一句话了，这个世间的劫难有没有救啊？有救啊。为什么有救呢？从心想生嘛。这个世间有大灾难，灾难怎么来的？人心都想恶，想恶事，说的恶事，干的是恶事，天灾人祸就现前了。天灾人祸是这么来的。如果我们念头转变了，心想善，口言善，身作善，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外国这些预言啊，都说这个是已经注定了，人都是照注定的去生活，那个多悲哀呀，多痛苦啊！谁注定的？没有人呢，是自己念头注定的。念头改了，我们的果报就改了。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宣扬这个道理，使人人都觉悟，人人都回头，这个世间的灾难就化解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西方这些预言，我们晓得那是算命先生的，直至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他看到这些现象现前了，他见到了这现象怎么来，他不知道；现象如何化解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他们只是始终执着一个宿命论，好像是不能改变的。他看到没有错，他想错了。了凡四训是个很好的例子，孔先生算命那执着，命没办法改。人的一生都是照这个注定的命运去过日子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云谷禅师懂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能改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为心想生。如果我们心地达到清净，一念不生了，给诸位说，所有一切法相就没有了。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都说得好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，彻底觉悟之后啊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没有了，大千世界也没有了。大千世界从妄想生的，妄想就是唯心所现，分别执着就是唯识所变。所以佛断不断妄想呢？佛不断妄想。佛要断妄想，怎么能度众生呢？佛的真实慈悲就在此地，他有能力断妄想， 它不断了。佛家的名词叫流祸运生，妄想不断，留着，留着干什么呢？留着帮助一切众生觉悟。所以诸佛如来实在讲的时候都是在等觉位呀。那为什么说一个佛是个等觉菩萨？佛有能力断最后一品无明，不断。等觉菩萨这一品无生相无明在，他还没有能力断。没有能力断，等觉菩萨有能力断就叫佛。没有能力断，这一品无明存在；有能力断，它不断。慈悲到了基础啊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原理呀，虚空怎么来的？法界怎么来的？一切众生怎么来的？唯心想生，一句话就答复出来了。若是立心，则无一法一相，而能自见有差别也。立了心没有法嘛，诸位在佛门里的常常听到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心跟法是一桩事情啊，心是能生能变的，法是所生所变啊，他们两个永远是关联在一起的。所以分别执着是起于心，不是起于法。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。知为妄念无实境界，我令修废呀，是名修习唯心摄观。这是把唯心摄观的纲领跟我们说出来了，唯心摄观的基本理论根本的理论就是一切法唯心想生。我们把这个话了再说白一点，大家听了更容易懂。一切法了从心想生就更好懂了啊。实在讲从没有为字好，为字人家不好懂，为是唯独唯独从心想生的那么一切法是什么呢？知为妄念呢，无实境界那个念头刹那生灭，能生的是刹那生灭，所生的境界相怎么不是刹那生灭的？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所有一切境界相，就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不是真实的境界。都 是属于刹那生灭的境界。那么我们再问了，那一真法界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也是刹那生灭的境界。为什么叫它做一真？我们这也刹那生灭，它也刹那生灭，为什么它叫一真，我们叫虚妄境界？它那个地方啊，只有刹那生灭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说的一真呐、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叫虚妄啊。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它刹那刹那不但生灭，它刹那刹那起变化。啊，你们注意想想看，啊，以自己本身做例子，自己情绪有变化。念头有变化，一个念头想东，一个念头想西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分别执着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众生，啊，他只是由妄想所现的，刹那，他没有这个变化。啊，我们因为有分别有执着，所以在变化当中非常明显地看到生老病死的变化。啊，生住异灭的变化，我们在植物上看，在虚空法界上看，有成住坏空的变化。这变化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执着来的。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生老病死没有，看不到；成住坏空看不到，没有。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，分别执着也是妄想啊，也是念头啊，啊，你的分别心呢，你的执着心呢，离开分别执着就没有变化了，啊，所以称之为一真法界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一真法界里头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要用佛家的这个术语来讲呢，有无明，没有尘沙烦恼，没有见思烦恼。十法界里面有尘沙烦恼，有见思烦恼，六道有见思，有尘沙，有无明，三种烦恼都有。四圣法界没有烦恼，啊，没有见思烦恼，有尘沙烦恼，有无明烦恼。啊，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见思，没有尘沙，只有无明。啊，我们把这些东西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然后才晓得无量劫来我们受的是什么害呀？受的是分别执着的害呀！现在还要分别执着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你几时才能出得了头啊？啊，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警觉。啊，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个念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不怕。啊，怕的是你觉得太迟了。什么觉悟呢？智慧妄念无舍境界。所以你在这个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当中，你才动心起念，你马上就要觉悟到，这是我自己的妄念，境界不是真的，你的心呢就平息了，就不会再跟着境界又起妄念了，一个接一个妄念， 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所以一觉悟，心平下来了，啊，境界现前，不起妄念了，啊，不起妄念就自在，就随顺境界了，啊，就跟佛菩萨一样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你顺善好，你邪恶也好。恒顺众生，自己永远住在清净极灭的境界当中，然后你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调伏教化，成就度公生度众生的功德，也不住功德的相。住功德的相，你又堕落了，你又变成凡夫了。啊，何以不住功德相呢？知为妄念，功德也是个妄念，所以不但不能执着，分别都不可以呀。知道境界是梦幻泡影。绝不是真实的，卧令修废呀，这一句是绝不能中断，修是中断，废是忘掉了，是失掉了。你要是把你的功夫啊丢掉了，功夫中断了，你怎么能成功呢？一切时一切处，你要提醒呢，所有幻这个梦幻泡影的境界妄念变现的，你知道你就不迷了，你就不受这个境界的影响了。境界有没有？有，善恶境界都在面前，不是没有，不受他影响。纵然说啊，像这个古老的预言里面所讲的，整个世界有大灾难，你觉悟的人受不受影响？不受影响。为什么呢？不是真的，假的，梦幻泡影。从心想生，你的心安静了，纵然灾难来的时候也不惊不怖，看得很平常，丝毫不受影响，你就解脱了吗？佛家讲了生死，你就了了吗？这个了是明了啊，生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，彻底明了了。你在这个境界里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张啊？这个世间有灾难，这个世间众生呢造恶业，心行不善，佛菩萨有心帮助他，不肯接受，不听教诲，这个灾难是他自己的果报啊，自作自受啊。佛菩萨可以在此地跟他共同受，依旧不舍弃他，还是帮助他。众生真正是受苦受难，有这个感受啊，佛菩萨没有这个感受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了，哪来的感受？ 金刚经上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佛说的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，说明菩萨是个觉悟的人，觉悟的人决定没有我人众生寿者，不觉的人才有啊，凡夫才有啊，有我人众生寿者才受苦受难的，他在感受啊。如果说没有我人众生寿者，灾难来了，问问哪个寿呢？没有人寿啊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原子弹在空中爆发，他像看放焰火一样啊，他不寿啊。这个意思你们能不能体会得到啊？那么我人众生寿者从哪来的？你们想想看，不是从分别执着地方来的吗？离开分别执着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就不可得了啊。我相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是我相啊，人相与我相对的啊，这个一切有情众生，这都是属于人相啊。啊，众生相包括的植物、矿物，包括虚空世界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叫众生相啊。寿者相呢是时间啊，时间的概念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有时间的概念，时间这个概念也是假的，时间没有啊，不是真的 啊，时间是从你分别执着里生的，离开分别执着，时间也没有。啊，所以现在人常说啊，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，他们能知道过去未来，突破时间的界限啊。现在人讲啊，他们是四维次空间的人，我们是三维次空间的人，只知道现在，不晓得未来啊。他们有能力突破时间，什么能力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分别执着比我们轻，我们的分别执着非常严重，就这么道理啊。他分别执着轻，他突破的面就大啊，分别再更轻呢，突破面又大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无量维次的时空都是从分别执着而生的，离开分别执着，四相就破了。四相破了的时候，这经上常讲，你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了，你的障碍没有了。佛在经上讲得这么详细，讲得这么多啊，这样的慈悲我们天天在读经啊，甚至于天天在言教在讲经，都得不到利益。什么原因？没有能其如啊，不但境界不能切入，实在讲连理解都没切入啊。开经记上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我们把如来的真实义去解了，错解了 怎么能够得到佛法真实利益呢？所以今天讲经很困难，句句话都要说得很详细，说得这么啰嗦，占很长的时间。古人讲经点到为止，一点人家一听就通了，就明了了。我今天在讲台上讲经，比从前李老师讲经啊，所用的时间超过10倍。也就是说，李老师当年讲经一句话我就懂了，我就明了了。今天我讲给别人听，我要讲10句话，听的人未必能明了。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能有这样的进度，不是天生的。得力于张家大师那个3年的教诲呀。张家大师教我什么？看破放下。所以，我的分别执着比一般人轻。李老师讲经的时候我懂，这个是没有前面3年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，我到台中听经跟大家一样也听不懂啊。你要真正透彻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佛法不难啊，转凡成圣不是个难事啊，真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。怎么做到呢？看破放下。什么叫看破？事实真相都清楚都明白了，读佛经就看破了。佛是个看破的人啊，展开境界，字字句句肯定的，没有怀疑，深信不疑。佛所说的这个意思，都能够正确的理解，你就看破了。然后，对于妄想分别执着，当然会放下。不能完全放下，逐渐轻了，一年比一年轻。也就是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啊，一年比一年智慧增长，放下的越多，智慧就越圆满。对于一切诸法，了解与透彻，当然你讲解的时候越清楚越明白，就这么回事。那么今天别说你讲的，你听都听不明白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的分别执着太重了。分别执着太重的人听都听不清楚啊。佛法究竟圆满真实的利益，这一生当面错过，你说多可惜呢？唯一心摄观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呢，真如实观，这个是信宗人采用的。四维心性，无生无灭，不住见闻觉知，永离一切分别之相，渐渐能过四空等境界， 得相思空三昧，得此三昧，实相受行，能分别相，不现在前。啊，这个比前面的确高啊，高太多了。那么没有说这些之前，我们先要解释个名词。佛经里面常讲的三三昧，三种三昧，三昧是在讲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把它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类呢，这个三昧是有觉有观，有觉有观的。诸位想想，有觉有观，这个觉观从哪来的？还是分别执着啊？没离开分别执着啊，但是他的分别正，执着也正，得这个三昧就入初禅了啊。我们讲修禅定啊，你禅定成就了，对于世间一切境缘不分别不执着了。功夫里头啊还是有分别执着啊，所以这个禅定里头有觉有观啊。觉是什么呢？觉是感受啊，观是明了啊，两种都有啊，入初禅。第二种三昧呀，无觉有观，啊，那个觉的感受有没有？有，但是觉的感受里头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了。前面初禅还有一些分别之处啊，很轻啊，还有到二禅啊，他那个感受那个是很自在啊，非常之落的禅定就落禅悦，但是他决定没有分别没有之处啊，所以他那种禅悦之乐超过初禅了第三种三昧，无觉无观三禅以上，一直到灭受想定，灭受想定是阿罗汉所证得的，这个九次地定，从三这个三禅以上啊，他们在定中这个境界无觉无观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三界六道里面这些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。这三种三昧的意思我们了解之后再看这个文，思维心性无生无灭，这个用心跟前面不一样的， 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。真实的秘诀，这不是圆外面境界，完全为里面的自信。观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，梵文文自信，信称无上道。楞严经第六卷很长一篇的经文，说明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。他用的是这个方法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想外面的，他完全想自己的心性，真心自信，真心自信呢，没有生命。就像中观里面讲的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呢，自己的本性呢。自己的真心本性在哪里呢？佛在楞严会上说得好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可惜你不知道啊。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就是六根的根性。六根根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我们用不用它呢？当然用它，用它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知道是六识。识是什么？是分别，是执着。我们知道是这个东西，不晓得它真正起作用的，没有分别执着，给注释也没有妄想。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。他看的什么？他看的六根根性啊。你们是诸佛如来，个个都是啊。这个菩萨成佛，看到大地众生通通都成佛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看诸佛如来都是众生，为什么？分别诸佛如来，执着诸佛如来，把诸佛如来要拉到众生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佛决定不敢轻慢一个众生。所以佛的恭敬平等的，对一切众生平等恭敬，对一切众生平等赞叹，对一切众生平等供养，决定没有差别，平等真法界。我们心不平，不平就是有高下了。我们的心不清净，不净有贪嗔痴，有是非人我，有自私自利。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自信里都没有，完全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虽然不是真的，它变现假的境界，让你在假境界里面去受苦受乐，你感受又苦了。人很少有不做梦的，梦从哪里来的？心想生啊，梦是心想生的。我没有想这个事情，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呢？你现在没有想，你阿赖耶识里头有档案，过去生中事情，无量界前的事情，或者这一生当中啊，从前所造的。梦中你不能控制你意识起心性， 所以你要晓得，修行人、觉悟的人，梦境是自己的一个考验。如果常常做噩梦，功夫不得力啊，自己要有高度警觉，要认真努力啊，功夫得力了，头一个噩梦没有了啊，过去常常做的噩梦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啊，证明你功夫得力了啊。力量在哪里？你的善心所得力量强，恶心所的力量薄弱啊，所以境界现前呢，现善境界啊。感应篇里面讲的去疾避凶的原理在这里啊，所以去疾避凶怎么修啊？从心地里头去修啊，啊，不是去找个好环境啊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从心地上修。才是真正趋吉避凶啊！你的心不善，行为不善，找到一个好环境，你一去住到那里还是受灾受难，你能够逃得了吗？逃不过的呀！一定要从啊这个心地里头做一个转变。真心不住见闻觉知，真心里头有没有见闻觉知呢？有，见闻觉知是它的作用，厚德智吧，厚德智从哪？从根本智来的，根本智里面没有见闻觉知，这不住啊，永离一切分别之相。永离分别，底下那个想是执着啊，换句话说，永远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六根根性的，所以渐渐能过四空境界相啊，这个渐渐能过是超过四空，是四空天五色界天啊，超过那不就是超过三界了，超过六道了啊，这是什么三昧呢？是无觉无观三昧啊，得相似空三昧。这是讲你在用功啊，用这种方法了，这个功夫得力的话呢，就超越三界啊，得相似空三昧，得此三昧呀，受想这个识想受行能分别相，不现在前啊。这什么心经？心经里面讲的照见无蕴皆空，这是功夫得力了啊！无蕴的相啊，空了。无蕴是三界六道，所以你超越三界了。能分别的止住了，所分别的境界相啊，也没有了啊！诸位要记住，这个话也听清楚。所分别的境界相没有了，外面境界有没有？境界还有啊！啊，你自己分别外面境界相这个念头没有了。然后你才看到这个外面境界相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！佛说的这一句话了，你就真正看到了 就像我们什么看电视画面一样啊。不是真的啊。你在这个境界相里面就得大自在了。这个境界相啊永远不会干扰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能分别俗分别念头没有了。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们生活真相啊，所以他们叫游戏神通啊。他们在六道里面是看戏的，我们在六道里面演戏的，演得好辛苦啊，假戏真做，苦不堪言。他们在旁边看戏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通通是假的。这是讲功夫得力了。从此修学，你以这个基础真正好学，只要你肯学，佛菩萨就来帮助你。这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！我们有好学的这个一念，这就是感呢、啊，佛菩萨就应了，你就会遇到善知识，不断遇到善知识，常常遇到善知识。为什么那个人运气那么好呢？他有感嘛。佛菩萨就有应嘛。你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呢？你没有感嘛。感不是天天跪在佛菩萨面前烧香礼拜祷告，那个没有用处的，那不能感应的。感应是一念真正好学的心的。你不要拜佛菩萨，不要烧香，不要供养佛菩萨形象，都有感应啊。那个所有供养形式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一念好学好善之心呐、啊，好学是希望成佛道啊，好善是希望普度众生啊，像佛菩萨一样。服务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。这一念呢就是能感，诸佛菩萨就有应，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，立诸障碍勤修不废，能如心机三昧，佛能如一行三昧。你看这种感应真正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没这一念心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感应。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，实在讲呢，就是有这个心啊，有一个好学的心，有一个喜欢帮助人的心啊。所以我在台湾第一个遇到方东美先生啊，紧接着遇到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遇到李炳南老居士啊，这善知识一个接一个没中断的。大慈悲者守护长养啊， 我在弘法这30年当中，韩馆长就是大慈悲的守护张扬。你看他往生了，今天李牧原居士大慈悲的守护张扬，善知识护法大德，这都遇到了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里头的缘缺一个都不能成就啊！我遇到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！护持的人如果馆长走了以后，底下再没有人继续护持了，我们弘法利生的事业到此得告个段落了，就化修之福了，就没有了。一个接着一个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我们有感，佛菩萨有应的，立住障碍，弘法学佛法，弘扬佛法，护持佛法，障碍不晓得有多少啊，无量无边的。所以不是真正智慧大慈悲心克服不了这些障碍啊，有智慧有毅力有决心破除障碍，勤修不废，这样才能入心即三昧。什么叫心即三昧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留到明天再介绍。